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有时候朋友过来还会吐槽他们，至于不至于呀？谭总百亿身家，住的现在这房子跟螺丝壳里做道场似的。谭燕西嘲笑他们，懂什么？这都是烟火气。他知道周明念旧，这里有太多他们的回忆。但家里再添一丁，这里就实在是住不下了，尤其还得请育儿嫂照顾孩子。谭燕西就在这附近再买了一套跃层的公寓，上层他跟周明两个人住，保留绝对的私密空间。姚妈也能搬过来了，单独照管他们的饮食，别的都不需要再劳心费神。搬家的时候，谭燕西没让周明操心，请了专人过来打包整理。这天晚上，孩子睡着了，谭燕西叫育儿阿姨帮忙多注意些，他们出门一趟。说着，进衣帽间拿了件外套，给周明披上。周明莫名其妙，也没说今天还有什么安排呀。大晚上的出门是要往哪儿去？谭燕西姑且卖个关子。下了楼，直接去底下车库。然而开出去没多久，周米就知道了，是往他之前的那套公寓去的。车停在公寓楼的负一层，两人乘电梯上楼去。等进了门，周米才发现，这里面99%的还维持着原样。不过是将他们大部分的衣服和物品都挪移到新家去了。周米打开主卧衣帽间的门，一看，里面还挂着那条极眼熟的粉色睡裙。他笑了声，为谭燕西的有心。谭燕西也不作声，走近，伸出手臂，从背后将他一搂。周米很快理解了他意图，推了他一下。 哎呀，还不行。 我知道。 谭燕西去捉他的手。他真有点烦闷，早知道不生什么劳什子的孩子了，现在私人空间不得不接纳旁人进来帮忙育儿不说，还让他前前后后的焊了这么长时间。谭燕西恳求他，别的不行，至少手动挡的叫他过一下干瘾吧。周迷笑了。 我就知道你大半夜的把我拎出来，没安什么好心。 谭燕西直白的多了，也是他一贯的不正经的作风。 不然我为什么还留着这公寓啊？不就为了以后等孩子睡了，我们来这边偷情？ 哎呀，你闭嘴吧。 小谭半岁，周米把人全权托付给了谭燕西，自己要去跟姐妹蹦迪了。谭燕西抱着儿子，瞧着周米对镜化妆。他今天穿得非常浮夸又非常亮眼，一条镭射风格的短裙，露出两条白皙匀挺的大长腿，浆果样的红唇，草青色的眼影，都是很突兀的颜色，但在他脸上却一点也不突兀。耳垂上挂三角形状的金属耳饰，随他起身的动作晃晃荡荡。他往手腕上套一个蛇形的手镯，想到什么又去翻首饰盒，翻出一枚戒指，往大拇指上一戴，冲谭燕西晃了晃手指。 哎呀，总算派上用场了。 谭燕西第一次送他的世界，不值钱的小玩意儿。戒托嵌六边形戒面，拿玻璃盖子封住鲁本斯的小画。穿戴齐整，周迷喷了一点被周路秋称之为生化武器的卢丹式的香水，然后走过去，捏捏小谭肉乎乎的脸。 宝贝，妈妈出去跟肥肥阿姨他们玩，今天晚上你跟爸爸一起， 你多担待他，受了什么委屈，妈妈回来了，你告诉妈妈，啊？ 巧谭睁着黑白分明、清澈漂亮的大眼睛，只顾笑，伸手去抓他的耳饰，他侧一下头避过了，捉巧谭的小手，预备一个吻亲在他手背上，抬眼一看，谭燕西的脸色比锅底还要灰，他笑了声。临时的改变路径，抬头将这个吻落在谭燕西脸颊上，舒然的退远，然后摆摆手， 拜拜。 周迷跟顾斐斐、周露秋和祝思南嗨到过了零点才回。进屋，周迷脱了高跟鞋，赤脚走到卧室去。谭燕西躺在床尾的沙发上，双腿交叠着搭在扶手上，也不知睡着还是没睡着。周迷走过去，在沙发前蹲下。片刻，谭燕西睁眼，转头看他。 睡了？ 问的是小谭。谭燕西心力交瘁的神色。 睡了。 家里两个育儿嫂轮流帮忙。然则他还是觉得这事儿比他做过的所有工作都难，主要是心累。小崽子比世界上所有最自我中心的暴君都要独裁，不讲道理。周迷笑得不行。 拜托，这就一个晚上，我看你就是带的少了。 唉，你辛苦了。 周迷起身，在沙发沿上坐下，位置太狭窄，谭燕西也坐了起来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刚刚啊，斐斐他们给我科普了一堆什么热玛吉、黄金微针、超皮秒。 这都什么呀？ 医美啊。岁月不败美人，生孩子吧。我真的老得那么明显吗？ 谁说的？ 谭燕西自开始起目光就没离开过他微微花掉的嘴唇，那阴了浆果似的颜色。 你用的什么香水？ 你喜欢吗？ 喜欢。 谭燕西吻他的唇，也一并吞掉彼此的声音。他的表白从来用行动，无论此刻或者未来的某个时刻，他始终对他有过分的、无理由的、出自本能的迷恋。呼吸的间隙，谭燕西出声：“ 一鸣，我想起一件事。 当年周迷去找孟少宗借钱的那天，他原本因为天要遇雪，不打算再出去了。”却不知为何临了还是出了门。后来他知道这是他唯一愿意笃信的宿命论，一种冥冥中的天意。他那天是专为了遇见他而去的。顾斐斐成年之后仍然重复不断地做一个梦，梦里是一股浓重油污气味的老电影院，前面的人高高的坐着，将他的视线挡紧。他开口向身边的女人求助，但喉间塞棉，一个字也发不出，因为身边的女人在哭，电影里的人在笑，在唱歌，在鲜亮的青草地上牵着手转圈跳舞。身边的女人在哭，起初是怯怯的哭，后来肩膀颤抖，每一次的哭声都好像要将内脏呕出来。斐斐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，他呆着脸不敢出声，而心里已有末日一样的预感。电影看完之后，女人给他在摊贩那里买了一支棉花糖，他拿在手里一口也不敢吃，亦步亦趋地跟着女人。他几次伸手去够女人的手，女人却越走越快，直到他们之间隔了长长的一段暗巷，而他终于恐惧极了地喊：“ 女人一步也没停，就这样一直走到了黑暗的最深处。顾肥肥醒来时花了5分钟的时间思考自己在哪儿。在睁眼前的一瞬间，他都只当那是一场春梦，漫长热烈，亦有纤毫毕现的细节，堪称高质量。纳入视野的是白色天花板、工业风格的黑色轨道吊灯、深蓝色窗帘、黑色沙发、几何元素的灰色地毯、铜色金属的床头柜，绝对男性化的装修风格，多半业主是个内心井然有序、自律而意志力很强的人。如果不是昨晚发生的事，他还愿意为其贴上一个禁欲的标签。但显然，此刻躺在身边的人身体力行地证明了他不是。谁能想到，明明看似过分正经以至于几分无趣的人，床子间是另一种逼得他几近崩坏的风格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